一时阎罗天子富贵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当今者以至鬼王成佛神力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况得艾此粗利的大会，亦是我当莫善利故。我今有小儿事，敢问世尊。肥现世尊慈悲信摄，宣下地藏经，阎罗王众赞叹品子文，地狱里嘅地府，地府嘅阎罗天子管理呢个有名嘅世界，佢必定有助手，所以有无量咁嘅鬼王帮助佢，佢亦有师父以地藏王菩萨为国师。既然有师父啦，所以阎罗王就地府啊，看呢个众生之罪，一的唔会犯错的，就铁面阎罗王君嘛。于是呢个阎罗天子将地藏王菩萨之力投咗呢个土地天宫，所以由天宫啦趁见释迦牟尼佛有言嘅质问咧，所以阎罗天子就五跪合掌，五跪即系长跪也，合掌就表示一心，也是表示恭敬啊。白佛言个世尊，我当今者之今日，以至鬼王系我的助手，一个阎罗王君啊，系好多鬼王嘅拥护嚟帮忙，即系以至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擦力。我哋啲鬼王呢，属于鬼道，唔可以抛到天空嚟嘅。今日真系有福啦，正佛嗰个为神之力，因为如来当天宫嘛，土地天之清如来当天宫嘛，咁我哋正佛嗰神力亦可以当呢个天宫啦。及地藏菩萨摩擦力，地藏王菩萨就系阎罗王嘅师父嘛，我正师父嘅力咧，我亦得当呢个天宫。当呢个天宫嘅目的呢，就是参加呢个偷利嘅大会。有释迦牟尼佛就偷利天为母嚟说法，报答呢个母音。释迦牟尼又放种种嘅光明云，种种嘅任性，所有前嘅世界天龙鬼神都到偷利天宫嚟。而来话我不久都入涅槃啦，边个人到你呢？我将你哋未得道者交俾地藏王菩萨道，所以叫做天公富足啊，临终就确孤啊，将天龙鬼神交俾地藏大愿菩萨去道啦。我放得艾斯托利大会，亦是我当莫善利故啊，我哋冇机会到呢个天公，而且到天公不但见佛有天公，而且得闻妙法莫出晒嗰个善利故，亦是我当莫善利故。我今有小儿事，出晒嘅善利咧，世间之法我哋明白，出晒嗰个善利咧，就必定要度众生啊。就度众生啲事咧，到底度得到度不到咧，我的确系有啲疑问嘅。一个众生不能度，就不能证菩提。众生度尽，方可以证菩提。阿难转遮云：而一众生未成佛，仲必以此取离苦。一个众生未曾成佛呢，我都唔上呢个世界嚟入涅槃。一个众生未曾成佛呢，我都唔承担正觉， 呢個地藏嘅大願啊！啊，對度眾生咧，可是到嚟到去都未曾做得到，咁樣將來何日成佛呢？所以我家有少少嘅疑問之事。但聞世尊以來大智慧、大慈悲，揭我疑，破我疑，令我生呢個信心，以目相菩提，有信就不推了嘛。所以但聞世尊，我大膽嚟問嘅世尊，唯願世尊慈悲信攝，佛告阎羅天子之以所問。佛呢話我哋一個大國，治一切法，又得一切智，明一切法，所以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智。一切曬出世間是你因果呢而來，你了了分明啊。故所以你有疑不妨問，知智即眾人，任你問，你管你問乜嘢都可以，問幾多都可以，自重你嗰個意，隨你嗰個意嚟所問，唔為以事。是時閻羅天子瞻乃世尊，係咪如來？聞多佛答應咧，佢開佢問啦。啊，所以閻羅就要頂禮、作禮，表示恭敬。作禮啲時候，佢一瞻一禮啊，瞻即係用眼嚟觀啦佛個相好，然後知成頂禮如來個功德，叫做一瞻一禮。我哋凡人拜佛都一瞻一禮啊，你不瞻你拜邊個？哦，拜釋迦牟尼佛，拜觀音菩薩，拜地藏王菩薩。呢個瞻啊，瞻人之後咪禮拜啦，禮拜咧表示恭敬。瞻即係瞻仰，先瞻仰啦，後禮拜禮啊。呢個禮法係咁樣啊。啊，瞻禮世尊，及為師地藏咧，拜世尊咧，咁咪又唔好意思拜地藏咯。但又不能够不拜行这个智目礼，微笑望望地藏王菩萨，当地希望地藏王允许我，是不是这样就问世尊，亦可以为师用师而作礼，叫做智目礼，用着眼望下地藏王菩萨，这样就当以恭敬顶礼，这个叫智目礼。及为师地藏菩萨，然后再白佛言：地藏菩萨是阎罗王那个师父嘛，我有所做，有所做必定有师父去学嘛，所以有为师地藏菩萨，不能够目无师长啊。我问啊问啊，都唔请教师父啊，就问佛啊，都有。虽然佛慈悲嘅，亦有师父许可嘛，所以渐赖世尊佛慈悲，为师地藏啊，师父许可啦，而白佛言：佛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到最苦众生，但我阎罗王呢，观地藏王菩萨，叫做救苦救难。在六道之中都救，天亦救，天有五水上缘自苦，地藏菩萨难救；人亦救，人有生老病死苦、开辟离苦、现障会苦，地藏菩萨亦难救；阿修罗亦救，阿修罗就光打光杀，亦恶比亦救，令佢饱满，畜生亦救。令佢免宰割，地獄亦救，所以道散都化為寶散，劍士都化為寶士，油惡都化為清涼池。所以地藏菩薩呢，就在地獄呢後救得特別熱烈啲，所以呢以六道中百千方便呢，地藏菩薩係用方便嚟度眾生嘅，先行叫众生唔好知恶，免得有呢个化报。所以杀生者宿养就短命报，佢就唔敢杀生；偷盗者就贫穷苦楚报， 佢都唔敢透道啦。邪淫者识答现印谤，佢都唔敢邪淫，想邪淫都唔敢邪淫。边个愿意做空石现影嚟受畜生飞禽嗰个果报呢？呢、这个化报，假如化报不能知佢恶，再来一个果报，果报地狱，谁都惊呢？入油锅，面血床，上刀山，落火坑。啊！你叫我杀晒我都唔愿意杀啦，叫我透到我都唔敢透啦。呢、这个就果报就在地狱，化报就在人间，变系海荡。那呢个贫穷人透到啊，抢劫你，你又个透到抢劫。你做佢一样，你愿唔愿意做咧？唔愿意做就唔好透道。咁样咧，多病短命，放你嗨呀，你嗨佢多病短命，佢又杀生食肉，杀生食肉多病短命。如果你现在杀生食肉，你将来学佢一样都多病短命。你唔想多病短命，你就唔好杀生食肉。呢、这个系人间嘅化报，化报在人间，所以地藏菩萨有呢个方便嚟度罪苦众生。果报就在地狱，带你入地狱，带你嗨入地狱嗰啲苦咧，不忘都送起嚟。啊，谁又甘作恶咧？所以地藏王菩萨在呢个六道之中咧，都用一百一千无量嘅方便，度呢个作罪受苦众生，不辞疲倦啊！一日三时七发嚟教化众生啊！嗱，呢个就不辞。疲倦，我哋做人只可以在人类说法，地藏王菩萨天上嘅说法，人间嘅说法，地狱说法，饿鬼道嘅说法，畜生道嘅其说法，所以六道咧就说法，一日三时说法，不辞呢个疲倦，咁样嚟度众生。四大菩萨有疑是不多施以神力，言至众生脱获罪报，未久自叹又堕地狱。呢度文呢大阎罗王言啦，大菩萨之地藏菩萨嘛，有不可思议，我哋伤唔到佢个神力，讲唔出佢个神力，佢呢个神控之力嘅能够令地狱个众生啊免罪出地狱，大神力咧，佢应该入地狱，能够倒脱佢嗰个罪报，灭咗佢个罪报，令佢出地狱，都系菩萨嘅神力。你讲你冇神力，点可以令佢出地狱？点可以灭佢个罪啊？佢系地狱个罪啊！冇神力唔可以灭啊！入咗地狱啦，冇神力唔可以叫佢出地狱啊！所以地藏王菩萨有不可思议嘅神通之力，度众生离地狱、出地狱。未久之间系又堕恶道，出咗地狱呢、这个人就系呢个人，冇几耐咧。早晨出地狱，晚上入地狱，咁样就又入地狱，系唔系地藏菩萨神力唔够啊？到咗佢出地狱，一阵够又入地狱，既然间能够到咗佢出地狱，就唔好入地狱啦，系嘛？到到大啊，点解早晨到佢出地狱，晚上咧呢、这个人啊又入地狱嘅？我觉得地藏菩萨嘅神力嘅，到佢出地狱系不可思议，但又入地狱咧？好似有啲唔未教嘅，又堕恶道喎，咁样。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疑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以此善道，永垂佳绝？大二个未疑问啦。阎罗王话：世尊，地藏菩萨有疑是不可思议，疑是即系指法之词，正不可以思，我哋思维不到嘅。不可以意用口讲唔出嘅，系咩神力呢？地藏菩萨能够到众生啊，到人天路上，人天路上唔系随便得去噶，一定要仗自己个福德，十五界嘅为人，十善上天啦。但地藏菩萨有神力，令佢嗰面咧生到人天呢个路上，呢、这个菩萨的神力，菩萨嗰个福。佢将个福嘅俾众生，令佢生到人天路上。咁既然间令佢生人天路上，菩萨嘅神力令佢生人天啦。咁个菩萨嘅神力唔令佢永远以至呢个人天善道， 弘扬的德文佛法解脱这个恶道呢、啊、德文佛法走进涅槃解脱这个生死的恶道呢、啊、是不是菩萨有神力令他生到人天路上，为什么事情菩萨的神力不令他以至这个人天这样的修行正果走得解脱解脱三恶道之苦呢、啊、我又觉得菩萨的神力又未曾教送他到人天路上，这样他不能以至人天路上，这样了生脱死又未曾教咯，这样是不是菩萨的神力不教呢？这样因为另有别一种因缘呢，为现世间为我解释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道出咗地狱，菩萨神力道出地狱，冇见到佢入地狱。第二个疑问，菩萨神力道佢上天、上人天善道，佢不能以止呢个善道而求解脱。咁啊，第二个疑问，所以为现世间为我解释。佛告阎罗天子，南阎婆大众生，其声刚劫，难了难复。佛告这个阎罗天子，不是菩萨的神力不够，菩萨神力到他出地狱已经好大神力，送到人天路上是不是已经好大神力，但菩萨只能够送到人天路上，不能够代他受行嘛。菩萨只能够令他出地狱，不能够指他不作恶的嘛。人人都有这个自由权的嘛。菩萨不能够指他不作恶，如果能够指他不作恶，天下就没有恶人。菩萨一个指晒。如果能够代他受行呢，个个都成佛，不需要自己受。受行一定要你自己受嘛。指恶一定要你自己指嘛。别人不可以代你指嘛，强迫你指嘛，有你自己愿意来指嘛。修行呢亦复如是，不可以强迫你受啊，代你受啊，一定有你自己的自然去受嘛。所以啊，佛法是平等啊，无过限都无不及啊。所以不是说菩萨的神力不够，菩萨的神力就仲肯送你出地狱了，我想怎样是吧？那你再入地狱 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地狱的，送你人天路上我想怎样你不意志这个人天路上来修行是你那个力呢，所以不关菩萨的神力不够。那佛告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啊，其声刚强。我哋呢个世界众生嗰个声啊，众生姓咩？众生姓唔系佛姓嘅，有个佛姓嘅又唔叫众生。有个佛姓啲时候，点可以称为众生？众生姓唔系佛姓，众生啊埋咗个佛姓，佛姓系有，唔敢讲佢冇咧。不过佢埋咗个佛性，埋咗佛性系变咩性？众生性，众生性咩性？烦恼啊！众生性贪嗔痴慢疑烦恼性，烦恼性非常刚强噶，断咗又嚟，断咗又嚟，系嘛？喊咗又喊，喊咗又喊啊！你用火嚟烧佢啊，佢都还系喊啊，系嘛？你叫佢落地狱嘅，佢都还系亲啊！你叫佢嗰方面啊入火行啊，佢都还系咁痴啊！你叫佢上刀山剑士啊，佢都还系娇咧！你任佢入呢个油锅嘅，佢都还系有疑啊！即系喊亲痴万疑，众生嗰个性啊，刚强到了不得，系咪刚强？咁难翘难伏啊，唔容易调， 唔系唔可以调，系难调啊！我似嗰度降嘅人，我唔系唔可以调到个柔和，可以不过难调嚟。呢个降啊，你摸500嗰个热度咧，佢都唔会变为水，降水嘛。你平常都火嚟烧嗰啲铁啊，佢当你咧放屁，你烧佢唔多，佢都还系降噶嘛，硬噶嘛。有500嗰个热度，1000个热度咧，个命啊嚟烧嗰啲铁咧，嗰啲铁咧就柔和啦，变为降水，变为铁水。嗰阵时咧就将啲铁咧就调和咗，少少个火啊，你烧嗰啲铁就烧得唔到咧。所以众生嗰个性都亦复如是，如果用平常嗰啲嗰个力量啊，众生嗰个性啊，唔会调和嘅，唔会俾你调柔嘅，系要经过嗰面1000嗰个炉火，然后将嗰啲众生嗰个性咧变为柔和，众生嗰个性会变咩啊？铁亦复如是，经1000嗰个热度咧，变咗降水。放水放水啊！嗰啲铁咧就难调，调咗啦。再将啲降水咧做乜嘢咧？一做做个佛像啊！降水咧冷咗，佢就做成个佛像啦嘛。可以做做咗佛像咧，嗰阵时啊难调难复都难复，可以复咗佢啦。啊，以前降铁咁硬啊，而家变为佛像啦，要复咗啦。现在呢嗰啲降热呢变成水咯，难调都难调，难复都难复。中间呢个烦恼就要亦复如是嘛，难调难调，烦恼一有现呢，佢就唔系烦恼啦。啊，烦恼一降伏嘅，嗰阵时就唔叫烦恼，就叫菩提嘛。烦恼降伏就菩提，烦恼有现呢就系、是。界定味了嘛，所以但是不容易调伏众生那个刚强的性，真难调难调难伏难伏，不是不可以调，不是不可以伏，不过难的难调难伏嘛，众生那个刚强烦恼性的确是难调难伏。四大菩萨以8000劫滔滔救佛，以示众生早令解脱啊！按大菩萨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认识众生嗰个性啊，刚强难调难伏，刚强之性啊，一时佢就发作都系造罪咯。造罪之时候，地藏菩萨即时嘅戒之啊，不孝造罪，不孝戒之。那行造罪，那行债之；果取造罪，果取债之。哪一处嚟造罪，哪一处嚟债之？譬如你就大屿山造罪啊，佢哋就大屿山债之你。啊，你跑到香港造罪，地藏菩萨就跑到香港嚟债之你。你跑到九龙造罪，就跑到九龙嚟债之你。时时造罪，时时防备你；刻刻造罪，刻刻嚟债之你。所以。地藏菩萨用8000劫滔滔救佛，而是作罪的众生咧，走灵解脱，解脱佢嗰个造罪之苦，希望佢唔好作罪，走灵解脱。呢、这个系小罪咧，小罪菩萨时时滔滔取取，再再取取，都救佛众生啊，走灵解脱，希望众生唔好作呢个小罪。小罪必有足，有小罪就有大罪啦。啊，万不能啊，唔怕嘅，少少都过失，积少就成大嘛，积少就成多嘛，点可以啊唔要紧呢？所以地藏王菩萨对众生少少嘅罪，滔滔救佛，而是众生早令解脱，莫作少少嘅罪，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近方热言，而显悟宿世之事。假如众生做大罪又如何呢？地藏菩萨做唔到，道 经常说啊，是作罪受报的人啊，作大罪，大罪呢都不容易救拔咯，大罪一成乃至超略之前，多大恶罪，多恶被地狱，多大地狱，即系十八层地狱，乃至多大恶罪啊，十八层地狱。菩萨呢以方便力，菩萨有方便力，方便啊波嘢，方便啊波嘢，唔系实相啊波嘢，更不是观照波嘢，波嘢要三宗，我哋自己受行用观照波嘢，照见五蚊大雄啊，正就正实相波嘢，不散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道中生用方便波嘢，杀相杀生者宿印点面部。孝道者就贫穷苦遭报，这个就方便火爷。当然医生对病落药，药到的病除，这个名方便火爷。菩萨用这个方便那个智慧呢，对大罪的人拔出根本灭绝，对这个大罪的人来讲，你现在作大罪到十八层地狱，你知道你就住啲近观嘛？地狱嘅众生当然唔知啦，菩萨就将佢拔出嚟，将近观拔出，就住啲近观啊，就是贪嗔痴三毒。哦，多地狱啲众生呢知道咯，原来我就住啊入地狱嘅。那个根本就贪嗔痴为作业之缘，就拔出根本的业缘，而险不缩细之事啊！贪嗔痴就住啲根本呢，但我做咩罪啊？你忘记啊？话俾你听咧，提醒你啊！但你觉悟啊，而家堕地狱嘅就话杀到淫缩细之事，唔系你咁细，你前啲细啊！杀生呢，唔知杀畜生啊，连人都杀埋咧，你个杀业好大啊！偷盗唔知道偷嗰啲有钱人嘅毒嗰个物咧，还有偷呢个父母嘅物，还有偷呢个十方常智物咧，你个罪好大啊！不得人啊，唔知道你还有犯邪淫啊，还有。兄弟姐妹，你都侵犯佢啊！呢个人最好大咧，嗱而显悟杀到人之事啊！呢、这个咧咁样啊，就住啲根本啊喊亲痴啊缩细之事咧，就杀到人啊而显悟缩细之事啊，令佢自己觉悟嘅咧，之事严防态，众生结恶集中，修菩萨慈悲。小事头头都够拔，大事咧就拔其根本，显悟缩晒所作之罪，自是严防众生咧。自是关系就严防众生，结恶集众，佢结呢个恶啊，集气好重啊。佢作恶嘅唔系作恶就算数啊，作人恶之后有集气喎。集气就种子喎，种子气现行，现行一气咧，佢自己顶唔住啊！但集气啊，好重，结恶集重，恶如果集气太重，那有啲食烟的人啊，佢个集气一嚟，佢个人烟，嗰个人烟一发啊，哦，嗰时系奶巴咧，佢都面都落去食烟，因为佢呢个鸦片烟嗰啲烟气发作嚟。佢嚟你嗰面嘅垃圾堆啊，屎坑咧，佢都面落去啊，又吹煙啊！呢、这個就集氣啊，惡眾啊，結惡集眾啊，又真係造罪，造咗罪咧就入地獄。菩薩當然咧有力方便波嘢，講佢嗰個根本，講佢縮曬所造之罪，等佢懺悔，減佢罪。到佢早日出地狱，啊、哦，禅出禅入，但系出咗地狱之后咧，佢集气嚟，佢自己顶唔住，自己唔顶得住自己嘅集气，集气嚟，佢就随集气做罪，啊，又系 杀到人亡回遭回咒啦，系咪禅出地狱，禅入地狱？啊，老子菩萨究竟接受啊？地藏王菩萨啊，可怜啊！啊，到一个人咧，都唔知到几多劫都未曾到到啊，到佢出得地狱，佢集起嚟又入受罪入地狱，菩萨又到佢出地狱，佢又入地狱，而是一出一入。劳烦地藏王菩萨九境劫数而作到天，还得到天啊！呢、这个就讲人菩萨度众生困难啦。诶、地藏经时常都有譬喻啊，大尊用呢个譬喻，譬喻之，譬喻有个人，呢、这个人就众生。人呢唔系一定恶嘅，人又唔系一定善噶。则近智者赤，近墨者黑，心如长河草。诶、嗯，咁样就风吹就两边倒。近以善就则善，近以恶就则恶，所以适日而加。孟子讲嘅人就性善。孟子与荀子都是同行，荀子讲人性恶，他们两个人呢就讲出一个话性善，一个性恶。佛呢都不讲的是性善性恶，性凶近于善就则善，近于恶就则恶。那你一定是善，一定是恶，有个一定那个执呢，有一定就有执呢。那你有一定的相呢？好似一碗水，放在碗里头，个水就圆嘅；放在呢个空里头，个水就方圆嘅；放在洗身嗰个盆咧，变得鹅蛋形嘅。那你有一定嘅，所以人嗰、那个，譬如有人，人呢，人就有性，但系埋咗个佛性，就变咗人性。人性不是善恶，有时善恶的上善恶上夹，早晨的善有时晚上的恶，所以有时都醉酒骂人，人那个性咯，醉酒会骂人的，有时都烧佛撞香，有时真的拜佛撞香咪有人咯，他见到佛佢系撞香啊，但佢饮醉酒骂人啊。所以人嗰个性咧就无定嘅，譬如有人埋失赶嫁，佢埋失咧，埋失人嗰个性，人嗰个性咩啊？就涅槃啦，埋失嗰个涅槃，涅槃系我哋家咧，我哋而家个个都未能翻家，诶，受生死嘛，人嗰个生死嘛，有啲长寿，有啲短寿。生死的家不是我们的家，譬如有人埋失这个涅槃的家，涅槃是不生不死，不生不灭，这个涅槃的家我们，但是人个个都埋失那个涅槃的家，所以人就埋失他自性，就是埋失赶家，就是埋失人的自性。埋失这个涅槃呢，啊，涅槃是无生无死，就是埋这个涅槃呢，无生死就变得有生死，埋咗呢个不生不死，我咪咪有见有生死啦，就误入呢个险道，哦，入咗生死险道，系咪？若果佢唔埋失个涅槃咧，佢唔会入呢个生死险道，但由你埋失呢个涅槃，故入生死险道。所谓眼入不睡，自梦自垂。你眼唔睡咧，你就冇梦噶嘛。眼一睡就入梦啦。呢、这个就埋失赶架误入偏道，心入不二，万法一二。你个心不二咧，万法就一二。你个心一有二，万法就差别。所以埋失赶架，涅槃个赶架误入生死偏道，偏道生死嘅路好危险噶。就生死海中啊，有时爆有时沉，有时入地狱，有时做恶鬼，有时做畜生，有时上天，有时做人， 我以为人，我以为鬼，我以做畜生，这个生死是一个险道了，误入生死这个险道，其险道中多次夜叉把苦劳之子现上伏击，在生死险道之中呢，见到什么？生死险道之中多次夜叉，夜叉是接疾鬼，接疾鬼的譬喻，譬如我们那个我见、人人都有见，这个我见、有见无见，有些执有执无这个见、不无因果，这个就邪见、在险道之中邪见的人多得了不得，是吧？我见的人更多，你有你的见，他有他的见，大家见解不同，斗争呢、打官司来斗争，联合国呢时时都开会来斗争，争来争去都我见不同、所以在这个生死险道之中，这个我见不知多少，我见不是一个呢，你有款的食咸，我有款的食甜，你知足的落盐，我有落糖，这样除非各行各报，不可以一锅粥啦，这摩尔那边呢，你又落盐，我又落痰啊！呢、这个就所以就散之开众，呢、这个我见啊再多，有无见就多啊，邪见啊更多，下面还有见吹见戒吹见啊更多，呢、这个就散之开众啊多之五厘屎嘅夜叉，及虎狼狮子言蛇伏蝎，呢、这个就五顿屎啊，就散之开众啊。又见街唔红，三叫万啊！见街唔红起嗔心，见街唔红就起喊心，见街唔红呢就有疑啊，有喊嗔痴慢疑啊！暂时开做呢个喊嗔痴慢疑多，呢盘盛开冇嘅，冇喊嗔痴慢疑，暂时开做呢就多啦，喊嗔痴慢疑。所以民众用这个虎狼狮子言蛇伏蝎来标这个喊嗔痴慢疑，多虎骄慢，狼喊心，狮子是疑痴，言蛇起嗔心，伏蝎就起疑惑，那喊嗔痴慢疑咯，用这个虎狼狮子言蛇伏蝎来譬喻嘅咧，意思卖人在险做中。虽而自间即做自毒啦，呢、这个盲人呢，今日佢就佢就以边个做朋友啊？以呢个我见、邪见、有无见嚟做朋友，以呢个喊嗔痴慢疑嚟做朋友啊！嗰阵时就生遮开种呢，佢就趁近嗰度烦恼，嗰度烦恼啊，虽而自间嘥过佢，做住就呢个杀盗淫妄等，呃人骗神。那个罪了嘛，是吧？杀人放火那个罪嘛，不可告人那个罪，咪虽而之间随烦恼而作业，即做自毒，就做杀到人亡，后恶败皮等罪，咪这个咪罪咪毒咯。一有做出罪耶，那个罪耶就献入地狱咯。嗰阵时耶，就有个知识。呢、这个知识就是菩萨啦，地藏菩萨啊，见到佢哋升入地狱啊！啊，呢位大善知识嘅，快啲快啲，头头救佛咁样就嚟救佢哋啊！善知识有咩能力救咧？多解大术，大术即系钳知啊，有实智有钳，钳实意知嘛，有呢个钳知。破解呢个钳子，钳靠嗰个智慧，善襟自毒。呢、这个钳子咧，能够制止自己不做罪，又能够制止他人不做罪，故为善襟啊！罗汉咧，佢自己唔做罪，但别人做罪佢冇办法，佢唔称为善襟啊！菩萨都唔同，自己不做罪，又令他不做罪。啊！呢、这个就钳子善襟治罪下罪，呢、这个善襟是毒嘛，做罪咪毒咯。啊！ 咁你田子不但啊，能够制止自己不造罪，又令他人不造罪，乃及夜叉自恶毒耽。呢、这个田子又能够降服我坚啊，破除我坚田子啊，破除呢个邪见呢、这个田子。呢、这个田子又能够降服贪嗔痴慢疑五顿思的烦恼，五利思的烦恼，田子都能够制服，所谓及夜叉及至恶毒等。不逢埋人欲真险道，忽然间碰到呢个迷失自性的人，今日呢在呢个生死险道之中呢，再想入地狱恶鬼畜生嗰个险道啊，呢、这个迷人呢起惑作业啊，作业咪入呢个地狱恶鬼畜生险道中的险道咯，欲真险道中的险道，险道都容易出，险道中的险道咯，更难出嘛。所以呢个善知识啊，逢到呢个迷人想起惑作业入险道中的险道，而意之言对佢说法啊，卒在难节。喂，你觉唔觉悟啊？你系一个男子啊，系一个大丈夫啊，你有佛性啊，你埋咗你个佛性啊，你个家就涅槃啊，你埋咗你个涅槃家嚟入生死血生死家，你唔犯假，周日要生死犯你个涅槃家，你还有周做罪啊，生死仲再入生死，入呢个地狱饿鬼畜生生死，咁样咧，为何事故而入此路？你为咩事情入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个恶道呢？系咪啊？你系唔系菩萨？系唔系由地狱？系唔系入地狱嚟救人？啊！如果入地狱嚟救人，你系菩萨；如果由地狱嘅，你系一个圣人，系入地狱游观地狱。咁啊，你现在咧又唔系入地狱嘅嚟度众生，又唔系游观地狱，你入地狱生受苦啊？为何事故而入呢个地狱呢？有何意信能猜知道？地狱呢头有多生剑士啊？你有冇呢个方便嘅钳子，能够令呢个火坑变为莲池，宝山变为宝山，剑士成为宝士啊？你有冇呢个意术呢？菩萨就有啊！你有冇呢个意术呢？能猜知道呢？系咪？先埋路人不闻是业。这个埋路人呢一向多咁样讲自己呀、啊、就觉悟过嚟，原来地狱啊地狱有油锅啊，我冇力量令嗰个油锅变为莲池，对有火坑，我冇力量令呢个火坑变为变为莲池，令呢个道山变为宝山，令呢个剑士变为宝士，我冇力量啊，放置地狱在欠剥度，那阵时觉悟过来，未有地狱的菩萨令他觉悟，放置欠度中的欠度就是地狱，即便退步啊，觉悟落马上呢就退步，退步啫，入地狱个咒罪嘛，不咒罪咪退步，唔入啦，唔咒罪啦，唔入地狱咯，啊退步，退步唔咒罪，咒罪就入地狱，退步唔咒罪。即便退步就唔受罪，求出此路啊！我而家唔受罪，但以前受咗罪啊！又入地狱，有啲咩办法呢？忏悔啦、啊！求出此路，忏悔，忏悔过去个罪，不做现在个罪，不做现在个罪就退步，忏悔过去嘅罪咧就求出此路，事前知识大概接受啊，引出险道。这个善知识呢谢佢啊，我陪你受行啊，我共你一齐受啊，我又退步唔作恶，我教你唔作恶，我又忏悔过去罪，我教你忏悔，这个就谢佢接受啊，知恶忏悔引佢出地狱嘅险恶之毒，免之恶毒啊，免佢入咗地狱之后受呢个道山剑士红嘴油锅火坑血邪等 种种的苦毒来面至恶毒。今天来了地狱，到边市呢？送他到边市呢？送这个麻人至好毒，好毒的人天路上就好，送他到人天路上，令得人天那个安乐，令得安乐。以之前就在麻人啊，当他到人天路上那阵时就啊，丁灵富足啦，不知再埋人啦，昔日埋，以后冇埋啦。自今以后，物乃是道。自今以后，冇再安，冇再入地狱啦。啊，地狱不要路去。啊，此路入者，则难得出。入地狱嘅容易，出地狱嘅难呢？好似世间一样，入呢个监牢就容易，出监牢啊。用几多人情，用咗几多钱财都未曾出啊！所以入者就则易，则难得出。你估当你随便咧自出自入啊？入咧就俾你入，出咧就唔容易出啦。所以则难得出，复损性命，不但入地狱而难出地狱，这地狱咧后受苦啊！受呢个刀饭火行。兼藏血翠等种种的苦，受苦受得耐啊，损失伤害你这个人性啊，为命啊，人那个性啊，被那个苦啊，苦到受了损失了，损害你人性那个为命啊。为什么不讲佛性命？佛性呢，地狱的火烧不好今日个未明咧，地狱个科照唔同，人嗰个性啊都唔同啊，人嗰个性系善性啊，被地狱啲科连少得几少啊，连善都冇埋咯。人嗰个善性